巴比利恩会战的胜利者究竟是谁呢？历史学家的评论也十分的分歧，在战略上是帝国军的胜利，然而战术上是同盟军的胜利，或者是在战场上是同盟军的胜利，但是在战场之外是帝国军的胜利，有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见解。不管哪种主张都不具有让万人心服口服的说服力。然而当事者的心里十分明白，双方都不认为自己是这场战役的胜利者，或者过于夸大的评价也说不定。两人都对对方成功的那一面有高于任何人的评价，当然也是自觉到对对方的存在有着情结。 分散在各地的帝国军已经再度集结了，舰艇的总数大约是4万多艘。 让梅尔卡兹将军及早脱离，这是正确的做法。 结果他带了多少兵力走的？ 60艘船舰，11820名士兵。公开的记录里大家都战死了。 这个数量很少吧，跟包围在外面的帝国大军相比。 留在这里的舰艇真的能够作战，看有没有3000艘左右。万一他们改变心意又要开始战斗的话，这下就真的会死得很惨了。 被4万艘敌舰团团围住，喝着红茶，这种气氛还挺别致的嘛。 哼，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个就是杨威利啊， 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啊？ 你好，下官的名字叫做奈哈特妙拉，能够见到同盟军最厉害的智将，这是我的荣幸。 啊，千万别这么说，彼此彼此。 如果说你跟我们一样都生在银河系的同一边，我一定要在你的麾下学习用兵之术，可是事与愿违，真的是非常遗憾呢。 不敢当，我才希望能够生在你们银河系的那一边呢，那么现在的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睡一个午觉了。 人生真的是很难讲啊。 哼，就是啊。 来，这边请，我带你进去。 哦， 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能够见你一面，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真不好意思。 我跟你之间有很多姻缘，大概3年前吧，你还记得雅斯提会战吗？ 我曾经接到你的通讯文，你说愿我健壮至再战之日，托你的福，虽然厄运频频，依然活到今日。 可是我并没有收到你的回信。 哦，恕我失礼了，真是非常抱歉。 我并不是要向你讨还这笔债的。怎么样，到我的麾下来吧。听说你已经被授予元帅的封号了，我同样可以册封你，给你帝国元帅的称号。现在这种局势，当我这边的元帅比较具有实质性。 这是我无比的光荣，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辞退。 为什么？ 因为我想，我恐怕帮不上你什么忙吧。 你这是谦虚，还是你根本认为我欠缺身为一个主君的魅力？ 啊，不，我没有这么想。如果我是生在帝国的话，就算你不邀请我来，我也会很希望能够投效在你的麾下吧。但是我跟帝国的人是喝着不同的水长大的，我听说喝了不习惯的水的话，容易造成水土不服，有伤身体。 可是我认为这个水不见得适合你，跟你伟大的功勋比起来，你不认为你得到的回报很少，做事也碍手碍脚的？ 我本身认为我得到的回报已经足够了，而且 我非常喜欢这个水的味道。 你是说你的忠诚只用在民主主义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的。 民主主义真的有这么好吗？银河联邦的民主共和制，到头来不是也因为鲁道夫而成为产生银河帝国的苗床吗？你所挚爱的祖国，我是这么想的，把你挚爱的祖国交到我手中的，是同盟的多数国民凭着自己的意志选出来的元首而已。所谓的民主共和制，就是人民借由自己的意志来贬低自己的制度跟精神的政体吗？ 是我无理，照你这种说法，好像因为火势造成火灾的原因，就完全否定了火本身的价值了。 哼，说不定是这样，那么专制政治不也是一样吗？虽然有的时候会有暴君的出现，但是也不能否定拥有强力指导性所产生的政治功劳。 这个我能否定。 怎么否定？ 因为侵害人民的权利只有人民本身拥有而已。换句话说，像鲁道夫·戈登鲍姆那种人，或者是比他差得远的人物，比如说优布·多留尼，他们能够握有政权，的确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的确责无旁贷。然而最重要的关键也在这一点，所谓专制政治之罪，就是人民可以把政治的失败怪罪他人，不同之处就在这里。跟这种罪恶的程度比起来，100个明君的善政也是微小的功劳啊。更何况像你这么聪明睿智的君主的出现，实在是极稀少而且难能可贵的，所以功过就自然更加明显了。 你的观点非常的大胆，也相当的崭新，不过也有极端之嫌。就我而言，我只能够稍微表示赞同。不过话说回来，你是想要试着以此来说服我，是不是？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哦，我只不过是针对你的主张提出了对照性的看法而已。相对一种正义，在它的反方向一定也有具有等质量的正义存在，不是吗？这是我的一种看法，我只是试着把它提出来让你知道而已。 你的意思是正义不是绝对的，而且不是只有一个，这是你秉持的信念吗？ 不，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信念不信念的。或许这个宇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真理存在，也说不定有着可以解开这个的方程式。现在的问题只是我的手不够长，没有办法触及到它罢了。 这么说的话，那我的手可能比你还要短了。我根本不需要什么真理，我只需要能够让我自由运用我想要的事物的力量。反过来说，就是可以不必听那些讨厌的家伙所下的命令的一种力量。难道你没有这么想过吗？你没有讨厌的人吗？ 我所讨厌的人是自己一个人躲在安全的地方赞美战争，强调爱国心，把别人赶到战场上，自己却躲在后方享乐生活的家伙。跟这种人共处在一面旗帜之下，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你不一样，你经常站在阵前，这么说可能会有些失礼，我实在是感叹不已。 这样子，只有这一点你是认同我的，我还是觉得非常高兴。以前我有个好朋友，当我跟那个好朋友互相发誓要把整个宇宙夺下来的时候，也同时立下了这个誓言，绝对不学卑劣大贵族的行径，一定要站在阵头前面拿下光荣的胜利。为了我那个朋友，我随时都打算付出牺牲，但是实际上一直在牺牲的永远都是他那一方。我习惯性的依赖他，一直的依赖他，到了最后连他的生命都因为我而牺牲掉了。如果我那个朋友现在还活着，我不是面对活着的你，而是面对你的尸体才对。我军占领你们首都的指挥官刚刚送了一份报告进来，据说那是你的上司宇宙舰队司令官所说的话。他说要负起军部所有的责任，希望我们不要再问罪他人。 这个的确像比克古司令官所说的话，但是我希望你能拒绝他的要求。我恳求你，如果让长官一个人负责的话，那么就显得我们这些人实在是太没有用了。 杨指挥官，我不是一个复仇者，对于帝国的大贵族我志不再复仇。至于你们，我一直把你们当作护教高下的敌手，收押军部最高责任者统合作战总部长那是不得已的。战火既然停了，再流无用的血并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对了，如果我恢复你的自由之身，今后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退役。 所谓的民主共和制，就是人民借由自己的意志来贬低自己的制度和精神的政体吗？王明政权情况怎么样？ 首相雷夏特伯爵在我军包围私邸里自杀了，其他的阁僚除了军务大臣之外也已经全部被逮捕拘禁了。 关于军务大臣梅尔卡兹，有报告进来说他在巴米利恩战死了。 哦，问题是他们所尊奉的右帝的行踪好像从帝国把他诱拐出来的犯人兰斯伯伯爵阿尔佛列不知道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已经扩大搜索网在搜索了。 不用管他，他要到哪里去随便他，该毁灭的时候没有毁成的东西，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最后都会枯萎得很惨。如果他想做重建戈登鲍姆家族的梦，就让他永远躺在床上不要睁开眼睛面对现实。这种家伙我又何必认真地跟他们周旋呢？ 但是元帅，如果搁着不管的话，有一天说不定会变成什么火种，应该继续搜查下去比较保险。 好吧，可是宪兵队做不了这么多事，也包含司法的问题，今后同盟的领地该如何统治才好，就以你为中心去听取那些随行的行政专家的意见吧。 遵命。 虽然说要马上搬家，不过也总得要能住才行啊。 中尉，这个要放在哪里啊？ 哦，这个啊，搬到后面的书房去。 哦，我知道了。 他是谁啊？怎么回事？ 你还问他是谁啊？他是路易马逊少校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我是问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当初我去费沙夫人的时候，你不是命令他在我的身边守护着我吗？因为后来你没有下新的命令，他只是遵守你的命令而已啊。 这么说他也要去地球咯？ 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违抗命运的。 从以上各点来看，将同盟即使在形式上也让他完全毁灭，将他置于帝国直接支配下的时期尚早。 那么你本身的意见呢？ 下官也赞成这种做法，让他们放弃军备之后承认他们形式上的主权，至于完全并吞延至再说吧。 嗯， 但是我认为应该采取让同盟的财政更行恶化的处置，当然军事支出急速锐减的部分可以让财政更加的健全一点，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必要让他成为第二个废沙呀。 那当然了，让他们缴交安全保证税，还有负担驻留舰队的费用，方针上这样就行了。根据这个方针减速做成具体条约内容。 是。 你看这里怎么样？ 哪里？哦，佛列蒙德街。 是啊，地点也蛮不错的，房间很多，有李安他们回来之后又有地方可以住。 嗯，我也觉得蛮不错的。 那么我就申请看看咯。 哎，你们两个在商量婚礼的事情啊？ 我在找房子，因为退役之后我也会被赶出这栋官邸的。 至于退役的事情啊，你们两个还有先扣部雅典波罗，另外还有比克谷长官的退役申请都被受理了，包括我在内其他的都被驳回了。 由于善后处理事务性的工作也相对增加，他们准你辞职会很头痛的。 罗威尔上将升格为统合作战总部长，叫我去代理空出来的后方勤务本部长，真是的。 宇宙战舰方面呢？ 邱武权参谋总长出任长官代理，原有的战舰还有航空母舰也都被迫放弃了，宇宙战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形式而已了。 事情果然变成这个样子。 这么一来，那个活动的谢伍德森林就快要有它的意义了。 哦， 不管怎么样， 他们到底会附上什么条件正式发表，就看明天出炉的条约了。 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5月25日，帝国和同盟正式缔结停战条约，以首都星海尼塞所属的恒星之名所签下的名为巴拉特合约的条约，事实上是一份投降的降书，不论看在谁的眼里都很清楚。这个条约签署之后，最高评议长优布多留尼为了负起战败的责任宣布引咎辞职。知道这个条约屈辱的内容以及导致停战经过缘由的同盟市民的愤怒与憎恶，并没有指向帝国军，他们把箭头一致指向背叛他们的多留尼。 第一条，关于自由行星同盟的名称及其主权之存续问题，经由银河帝国之同意加以确保。哎， 真是很讽刺啊！在这之前，在公开形式上被他们当作边境的叛乱势力。 这么说，你要就任反乱势力头目的地位了？ 多留尼已经走了，不管事了。艾朗兹又卧病在床，一定要有个人出来掌政才行啊！要不然的话，那个第七条，你看看。 相当皇帝代理人的高等事务官， 对，那个事务官会变成实质上的执政官，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管理国内，不让事务官有借口可以介入，一定要确保同盟的自主性才行啊。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就像是脖子上被套了绳索，光只有脚尖似有若无地触到地面上，不是吗？接下来想活下去是很困难的事。 或者可以，不，正因为如此，所以非做不可，为了确保我们同盟最后的命脉。 在同盟割让出来的三个星系之中，把驻留军队设置在甘塔尔瓦星系的行星沃尔瓦西，基地司令官由史塔梅兹来担任是很好，没错。问题是高等事务官一职， 高等事务官的行政能力也相当重要，有时候说不定还得面临以武力压制反抗或抵抗的局面。我认为罗塔尔他相当适合出任这个职务。 但是下官认为罗塔尔跟米达两位指挥官应该留在国内统帅实质的作战部队才好啊。 那么就让雷内肯普来当。 恕下官直言，雷内肯普的个性太过于军人型，思考过于僵硬，尤其是他在杨威利手上败得很惨，我担心他对同盟的态度可能会欠缺柔软性。 雷内肯普失败的话可以把他给换掉，如果他管理同盟有错就问他的罪啊。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什么好烦的？ 长官，刚才你反对让罗塔尔指挥官出任高等事务官一职，看起来好像还有其他的理由在啊。 他是一头猛兽。 哦， 把猛兽放到野外去是极度危险的，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把它关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哦， 优步多留尼前任议长他要求见你一面。 不见。 可是这样不太好吧？ 我应该是地上拥有最大权力的人，为什么我非得见一个我不想见的人不可？ 元帅， 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把那种废物丢到因复仇心而发狂的民众群里，让他们去处置。 我很了解您的心情，您已经答应他们发誓不问最高责任者之罪，我知道这可能违反了您的心意，不过背弃这一点的话，他们会说帝国不守誓约，合约也根本靠不住，会招致民众的不信任呢。 去！你们那个家伙到底要求什么？ 生命跟财产的保障，另外还有在帝国本土的居住权。如果能给他什么地位的话，他会为您鞠躬尽瘁而在所不惜的。 看来他果然没有脸跟他所出卖的国民生活在一起啊，所以想来帝国领土接受我的庇护，是不是？好。答应他的要求，我既然答应他了，就没有必要见他，叫他滚。 是的，我去告诉他。 马林小姐。 啊？ 我，西达马林伯爵小姐，我是一个心胸狭窄的男人，我明明知道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可是我还是说不出道谢的话来，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啊？别这么说，是我擅自做主，做得太过分了。不管您怎么斥责我都是理所当然的，你这么说的话反而让我羞愧得无以自容。只是您这么宽宏大量，我想求您一件事，对于米达跟罗塔尔两位指挥官的攻击犒赏，请您一定要以众筹来回报他们，好吗？ 好，我会的。 你别看我这样，我是杨威力独一无二的挚友啊。 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的话，我就不能让你过去。 哦，对不起，让他进来好不好？他是我一位老朋友。 哦，从你爸爸的葬礼以来，16年，哦不，17年没见了。 这样你还敢说你是我独一无二的挚友啊？ 这也没办法，他们不让我进来吗？哦，你就是尤里安米兹啊。我听马里娜提过你的事，我是波利斯科尼夫，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 承蒙你大力帮忙，尤里安，谢谢你。那叫贝留斯卡号吧，你那艘船上的人给了他们很多方便。 这个功劳是属于马里娜的，你没有必要跟我道什么谢。问题是那艘船是我的，现在同盟政府根本形同虚设，难不成还要我去跟帝国军的人投诉吗？ 这件事我会帮你想办法的，不过相对的，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 嗯，什么要求？ 尤里安跟另外一个人，他们要出去旅行，我希望你能够照顾他们一下，以船员的身份。 旅行？要去哪里旅行？ 你应该知道吧，就是地球。 报告总大主教，莱因哈特·罗格兰已经征服自由行星同盟。 这样啊，后来变成怎么样？ 他没有留在征服地，派雷内·肯普留在那里监视他们。莱因哈特本人回到帝国本土去了，走的时候还把那个多留涅一起带走。 那个男的还蛮有用的嘛，这么说，就顺水推舟，把他当作在帝国内的烂苹果使用吗？ 不，在帝国方面，我们已经准备了另外的人选。 只要确定派得上用场就好。 那个人现在病得很重，如果能再撑个半年，我们的目的就可以达成了。 很好，那就交给你了。费沙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是，关于费沙那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你有没有跟鲁宾区的联络？ 有。不过那个人也是深不可测的人，不仅他的服从精神令人感到很可疑，我想他可能还抱着极大的野心。总大主教，您可要多留心啊。 这个我知道，只要是在我们的手掌心里跳舞的话，就没有必要介意他是用什么形式跳。 是。 对了，后来那个不孝的德古斯比怎么样了？ 我已经确定德古斯比的确死了，问题是他临死前有没有把秘密给泄露出去。 皇帝万岁，莱因哈特。 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6月20日，年仅1岁8个月大的女帝凯撒琳盖德芬的监护人尤尔肯贝克尼兹公爵，在女帝退位将地位让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的宣言书上签字。6月20日是新皇帝莱因哈特即位及戴冠登基的日子。但是莱因哈特最希望看到的两个人却不在这里。799年，新帝国历1年，罗格兰王朝从此开始。 宇宙暦799年，新帝国暦1年。銀河帝国では皇帝ラインハルトの戴冠式が行われ、新たな時代が幕を開けた。一方のヤンもささやかな儀式を経て新婚という新たな時代を迎えていた。安定の時期が訪れたかに見える銀河系だが。動乱の火種は各地にくすぶっていた。次回銀河英雄伝説第55話、儀式から再び幕は上がり、銀河の歴史がまた1ページ。